那又过了五天，扁鹊再看到齐桓公，就马上打包行李就跑了。但他问说：“你跑什么呀？”他说：“在凑里的话呢，我们热敷一下就散掉了；在血脉的话呢，我们用针、用砭石还能够把它刮出来。哦，砭石就是像现在有点像这样刮痧嘛啊、哦。那在肠胃的话，我们用药、用酒下去清洗还可以啊。那现在已经到了骨髓了，救不了了，所以我要逃了。为什么要逃？因为这样过又过了。”因为又过了五天，齐桓公就发病了，发病了就找人说把那医生叫来给我看。那那个时候已经医不活了，那医不活他就死罪了，对不对？所以五天前发病，五天前就先逃走了啊。然后呢，扁鹊经过这一类的这个刁蛮的消费者的这个洗礼之后呢，就开始感叹说：“哎呀，病人呐、啊。”这总是怕这个病的种类太多，医生啊总是怕医病的这个方法太少，可是医病的方法已经不多了，还是有人要自掘坟墓哦，封闭可能性。所以他就说，我来整理一下。他说，这个骄傲不讲理的病人医不了啊，那呢，喜欢钱不爱惜自己健康的医不了，这第二种。那第三种呢，太穷吃不饱穿不暖的不能保养的医不了。第四是全身气很混乱的看不出名堂的医不了。然后呢，身体已经虚到不能吃药了医不了。然后呢，每次生病都要去找人家找巫师不找医生的，然后最后巫师气手了才丢回来给我的，这种太恶劣不要。就六不医啊，就扁鹊开始提出这医生不是什么病都要包医的、啊、就是有些人他就是做得太过分都没有办法，就是在情理上没办法处理。所以这是扁鹊的故事啊。那所以张仲景就是在看说，哦，这看到这个扁鹊的故事，觉得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就觉得说扁鹊实在是啊太高干了。像这个《扁鹊仓公列传》其实啊是很有趣的一个文献，因为它是《史记》，对不对？是我们中国人的正史之一。然后呢，当这个《扁鹊仓公列传》被翻译到外国的语文的时候呀，这个全世界的历史学家看到这篇的感觉都是有一种，就是眼神好像不太对劲。为什么呢？因为在历史的世界有一个很奇怪的原则，就是历史是凡人写的，就是我们的历史其实不喜欢记载超人，你有没有发现？就什么如果有人的什么太极拳可以隔山打牛这种，我们最好不要写进历史，对不对？所以扁鹊这种有超人之能的人，其实我们历史是不喜欢记载的，因为会觉得这不太可能。可是竟然有这样一篇历史能够存在啊、哦，在历史界也是艺术吧，大概就是中国的扁鹊跟法国的圣女贞德吧，这两个啊，就是那种跟神，就是超过一般人的那种状态的人被写进历史，这是很罕有的现象。那张仲景接下来呢就感叹什么呢？他就说，奇怪的是今天这个世界上面的人啊，怎么就是他，张仲景开始骂人了，他这一骂就骂掉整整一页哦。那骂的内容其实很类似啊，就是因为我不用一句去讲嘛。他说都不喜欢在乎医药，都不喜欢去研究怎么样让自己健康起来，然后呢上可以聊自己家长父母或者是这个公司的上司啊国王的病，然后对下也可以救那些没有钱的穷人，然后呢不上不下也可以保养自己的身体让自己活久一点。然后呢现在的人怎么都是喜欢去追求名利权势啊，然后喜欢去巴结高官高位啊，然后就一天到晚只知道名利权势，然后可是这些东西都是生命里面的枝微末节，而这个生命的本体，你的身体的健康，你的性命你都不要，于是呢你就外面看起来可能很荣华很光鲜，可是里面的生命呢都萎缩掉了。那如果没有皮的话，你要毛长在哪里呢？就是说，就他觉得这种枝微末节的名利权势应该是要顾身体的人才能够享受的嘛，对不对？那现在这个一般电视明星的访问，不是每次那些老明星到最后就讲一句，哎呀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对不对？你都看过吗？可是他说，那猝然遭邪风之气应非常之急啊。他说等到这些人呢一旦 遭到这个邪气的攻击，就比如说传染病或者感冒，然后阴非常之急，阴就是一个女人上面的那个脖子戴一串贝壳，就是戴项链叫做阴，所以她那个就是病套到她头上了，被套牢了，这怎么样？她说那个时候呢才会吓到，然后就一切原来的这些很高的姿态都没有了，然后在那边低声下去去求那些庙里面那些巫师来帮他医啊，然后到最后呢告穷归天了，但是巫师也医不好，然后就要死了。于是呢，然后他就这个几百年之寿命，就是拿着这一百人能够活一百年的寿命，这么宝贵的一个我们的身体啊，这个重器是我们人的身体，交给那些庸医去让他们乱搞。他说太惨了太惨了，那弄到后来你已经死掉了，神明消灭了，变为异物了，就是异物就是活人跟死人是不同类的东西啊，所以叫异物这样子。然后呢，就如果你的灵魂跟身体是联合在一起，那就同个东西嘛，掰开来就灵魂是灵魂，身体是身体啊，就是异物啊。那这个幽浅虫泉，因为是病死的冤魂嘛，好像也不能升天了，就往底下掉了。然后呢就大家就觉得啊太可怜，就帮你哭一哭。他说现在的人呢怎么都这么的昏迷呢啊，都不觉悟要爱自己的生命身体啊，都是亲身之辈啊。他就说这种人为什么还总是喜欢讲荣华富贵呢？他说真正该爱的都不爱了，然后呢让自己活得非常的危险，然后蠢得跟游魂一样，他说像空壳子一样。他说这些人呢只会追求这些有形的东西，外在的事物，都忘掉自己的身体去，而去寻物，就是受外在事物的主导跟操控，而他的生命微弱冰谷啊，就是好像结了冰的山谷，脚一踏空就摔下去就死人了。他就说实在是人太糟糕了。那这样的事情啊，张仲景，不要说张仲景嘛，其实现在社会何尝不是如此？就像我从前有在一个公司上班，我的上司就是那种传说中的，不是传说中了，很普通的，很普通的女强人啊。那这种女强人呢，她就一直工作，一直工作，一直工作。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女主管比较担心她的员工做不好，所以很多工作她都拿去自己做，然后做到什么呢？就是来公司在闹胃痛，他呢就不休息，他就打电话给他朋友说赶快叫救援车帮我送那个什么来，那个还蛮有效的，叫什么朋友马上送什么肌肉松弛剂来吞下去，胃松开了不痛的话继续赶。就是其实他们家也不是很危险的经济状况，可是就是人拼起来就是会这个样子。那还有像前两天我在帮我一个学姐看病啊，那个学姐也是生病了之后呢就一直工作，然后病就没有很好。那刚好我们今天遇到她，有一些我们这个班上的同学也一起遇到她，然后我们就一群同学都用一种很奇怪的眼光在看她，就在说，就好像我们在责怪她说，你难道不晓得生病应该倒下去休息吗？然后呢我学姐也用很奇怪的眼光看我说，生病不是应该继续工作吗？就是其实现代人已经很习惯抱着病去上班了，对不对？就是吃一颗什么普拿疼啊或什么的就去上班。那其实这样子的人生其实就是张仲景在骂的哦，就是一个生活的品质低落的人生。其实有病的话最好是一关在家里面把它医好再出门。即使是一个小感冒，如果你们是不熟悉中医的人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熟悉中医的人会知道说感冒其实还蛮容易传染的。那你一个人抱着感冒去上班，有时候会害全公司的人嘛，那是一个不但不健康而且不道德的活动嘛，所以不如多休息啊。我从前当上班族的时候心情不好就不上班啊，请假单写心力交瘁，然后呢被那个会计小姐啊很紧张说不可以这样写啦，你写的话哪有老板会准假啊，这样子。我就觉得就是有病嘛，对不对？心情不好也是一种病啊，对。就是我是觉得我自己对于生病这件事情是看的就是很怎么讲，应该说很娇贵还是怎么讲啊。那我的学生也跟我学着，慢慢越来越多的学生采取这种生活态度，就是一点点病就休息啊保养啊，那把工作先暂停。那我当然是希望大家能够这样，因为这样子才是张仲景比较看好的人。 不然的话你拼到你的人生的某一天忽然发现自己有绝症，那其实很糟糕。其实绝症都不是一天造成的，绝症都是累积出来的，那包括你的情绪，累积情绪也会变成绝症的，对不对？这同学大家都有一点认识。那其实啊，我们在学习《伤寒论治感冒》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就会认识到很多很多我们身体哪里已经开始累积疾病的一些征候，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都好好处理掉。那即使被人家瞧不起，说我们是那种活得很娇贵的这种懦弱分子啊，那也就认了，因为到最后你就知道笑的人是谁了啊。像我家里面的人看我在那边吃药，都用那种很鄙视的眼光在看我，都是说你不是学中医吗？怎么好像你的身体比谁都烂？一天到晚看你在吃药，我就觉得说进家门冷气开那么大，那已经吹到后脑勺了嘛？那说不定会感冒嘛？那吃点药预防嘛？那今天这菜很好吃，我吃了那么多，那万一不消化怎么办？那吃点帮忙消化的药，减轻肠胃负担嘛？就一天到晚看我在吃药，那就今天口腹之欲忍不住要喝可乐，不行，可乐太寒，马上吃理中汤暖肠胃啊！就一面喝可乐一面喝药啊，就这样。所以就是，那我觉得身娇肉贵不错啊，活得敏感一点也不错啊，对不对？那当然人家看会觉得很讨厌，那你就这样想好，这是一种嫉妒，是一种嫉妒啊，他们活不到这个品质。那我就觉得大家要奉行张仲景的话啊，就是仲景《伤寒杂病论》的作者讲的，大家要以照顾身体为第一优先。那当然我如果再教庄子的话，就会讲照顾心灵为第一优先啊，是身体其次。但是这是中医课嘛，那我们就以张仲景这个话来讲，好歹他也被奉为医圣了。那所以呢，大概是这样一回事。所以我觉得同学啊，你要学中医就要有这种心理准备，你可能之后的人生要越活越娇贵啊，这样子的话对学中医比较有利，因为你会不断的想要吃各种药，做各种调理，那每一种招数你都会玩得很熟。你不要说等到病倒了，一定要到救护车的时候我才吃药，那这样子你能够用药的机会就很少，你就没有一个医术能够练熟了。所以要有一点点不爽快就要吃药，就要用针啊灸，这样子的话医术才容易熟练嘛。就像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在考特考的学长吧，他就跟我讲说，哦，我读医书是为了当医生的，我自己从不吃药的，我生病我就练内功，练气功就会好。那我看到他这样子，会觉得将来我一定不敢给他医务啊，因为他自己从来都没吃过，那个经验值可能不太够，对不对？所以学医吃药都要从自己做起嘛，啊，所以不要急着医别人啊。我们学医的前一段时间啊，就好好的来用那种什么一般女性化妆品的广告词，要好好的什么对待自己啊，我就不会讲了，叫什么好好的什么疼爱自己之类的，就那类的话啊，就是大家活得娇贵一点啊，这样子。那这个，然后呢，张仲景就说，我家的人口一向众多，那到过去到现在呢，都还有200个人这个大家庭，可是建安纪元以来呢，还没有到10年，死亡的就1/3都有了。那而1/3的死亡里面呢，又有70%的人是死于流感的，流行性感冒的。所以在那个时代，病毒性疾病是很可怕的啊。其实在这个时代，算不算也可怕呢？什么禽流感啊，什么 SARS 啊，不是也是满城风雨吗？其实也没死几个人嘛，对不对？这个什么，这个世纪初什么英国大流感那种就死非常多人，对不对？啊，在西班牙大流感啊，但是 SARS 是很小 case 的东西啦。其实你知道平常在家左邻右舍这个小感冒去给医生医，回家不小心恶化并发症死的人也不少嘛，对不对？那个跟 SARS 死的人比才多嘞啊！这 SARS 什么了不起？那时候我爸爸在卫生署当高官啊， SARS 流行的时候，我爸坐在办公室里面悠闲得很呢、啊。他就说 SARS 才死几个人，全台湾每年死于肺结核的就1000多个了，那 SARS 根本死亡率很低嘛。然后他就说，那种病不是要发高烧的时候才有感染能力吗？那不发烧的时候随便放着也没关系啊，那就这样了，就卫生署里面的人都很淡然啊，然后戴口罩，那卫生署里面没有人在戴啊。他说不是滤过性病毒吗？滤 过性病毒的意思不是就是陶瓷的过滤器都还能够钻得过的东西叫滤过性病毒，那口罩这个洞多大，有用吗？哦，所以没有人在戴，但是卫生署要呼吁国民戴口罩，然后来促进经济发展，就是促进经济发展，就是这个样子。哦，就是现在这个政府跟人民之间大概就是这种关系吧，就总要给你一点事情，总要给你们一点事情玩一玩。好，这后来就是因为卫生署的那个时候，卫生署在爱国东路一栋大楼，卫生署在十几楼，然后楼下是那个城邦集团的出版社，然后因为卫生署呢实在是太过于不当一回事了，然后变成城邦集团去告记者，去告说卫生署就在楼上，然后竟然我们这个楼还没有什么量体温戴口罩什么的，然后卫生署才说好吧，管理员拜托一下量个体温啊，就人家告我们了，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就是蛮好玩的。那这个建安纪元这件事情呢，就有一些考证上的问题了。像日本呢，曾经有一个考证张仲景生平的医学家，叫做山田正真，他就说建安年间是不是应该是建宁年间才对？因为这东西的确是有一点吊诡啊。你看哦，建安年间，建安是这个汉献帝的某一个年号啊，那个时候有好几个帝都有好几个年号。那汉献帝之前是汉灵帝，那汉灵帝的这个建宁一年呢？建宁一年啊，是公元一六八年。那汉献帝的这个建安元年呢，是1906年。那这个地方，这两个年号就差了这个30年，对不对？那但是呢，因为我们历史的记载，建宁年间是建宁以来呢，中国那10年之中，连续就有3次大瘟疫。然后如果再加上孙思邈的医书里面补着说还有一次的话，就有4次，那样子的话蛮有希望死很多人的，就战乱的时代会有瘟疫。可是建安年间却很太平，这建安是一直到建安22年才有大瘟疫，然后那个时候建安七子死于那个瘟疫的还蛮多的，王粲也是那个时候一起病死的，是，所以王粲到底是不是中了张仲景的预言跟诅咒，我们都不知道的，因为其实是流感啊，所以张仲景的医术有那么神吗？啊，不一定。只是呢，你想想看，如果张仲景在，因为张仲景遇到王粲是那个建安刚纪元的时候，如果他遇到王粲的时候就已经医术好到能够预言王粲20年后必死，对不对？那代表那个时候张仲景医术已经练成了。那已经练成的医术，那为什么这个建安这10年他家里面还死光光呢？那这样子的话，张仲景的医术还能学吗？就是完全保不到任何人嘛。所以就会有人认为说，整个故事应该倒推30年，认为是建宁年间就死了很多人，然后呢，而且瘟疫的确是建宁年间那个之后那10年比较有。那张仲景呢，在那个时候呢，比如说那时候他30岁好了，努力练医术，练到60岁大成，刚好给王粲看相，这样子，就有人认为这样子比较合情合理啦。那这是见仁见智，因为这不是一个非常绝对的看法啊，只是有此一说，那让同学参考一下。那那接下来呢，张仲景就说，他说感往昔之沦丧，伤横杳之莫救，他说我觉得就是死了那么多人呢，就是让人感到很后悔啊，所以就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于是他就找了很多古书的理论，然后找了很多方剂，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然后呢用了什么什么书啊为这个做成16本的伤寒杂病论。但是这个地方就有一个问题了啊，这个传用素问9卷81那阴阳大论太路药路病平脉辨证这一段话啊，在唐朝传到日本去的本子的，到今天流传的所谓的日本的康平本啊， 这个用什么什么书当做参考书，这个话是用小字排到旁边的，所以那样的排法意味着那几句话可能是后代人的夹注，可能不是张仲景本人写的。那这个夹注的问题就是说，因为素问我们知道是皇帝内经素问嘛，那九卷是指皇帝内经灵书嘛，这就是知道是什么书的。那八十一难经呢也知道，那阴阳大论，但是到了阴阳大论太入要录就有点悬案了，就太入要录是什么书啊，然后就开始有一些人可能读到伤寒论会去猜说太入要录是什么样一本神功秘籍啊，就是啊可以让人什么医术练到像张仲景那么好。可是呢，我想这句话说不定真的是夹注，因为你看晋朝跟梁朝的人都说张仲景是学自汤易经，不是说这个太鲁要录什么的，所以我想在历史上面不知道是什么的这个太鲁要录哦，说不定真的可以不予考虑，不用再去管是什么书了，可能只是有一些人把它写进来而已，就是可能是历代的注解吧。然后呢，他就说虽然我这个书呢不一定能够医好所有的病，但是呢如果你能够，但是大概呢就可以看到病，就可以知道这个病的病因是什么，而若能寻于所及，思过半矣。其实这件事情啊，是很要紧的一件事。什么叫寻于所及，思过半矣呢？就是张仲景这个书《伤寒杂病论》，并不是一本什么写到说是什么连牙痛到香港角都有教你怎么医的一本书，并没有。他治的只是很多种病里面的一个部分而已，可是他就说如果你能够从我已经写出来的这个部分去推敲其中的逻辑，比如说什么样的情况我会用芍药，什么样的情况会用甘草，什么样的症状代表你的体内发生什么事，如果你能够把这些逻辑搞清楚的话，那其他的病你自己会能够想得出来该怎么治。而这一件事情是张仲景的医学上面我觉得对后人非常好的一件事，因为张仲景的著作是一部非常不封闭的著作，它是一本让读书的人在研究他的书的时候好像打一个基本的拳套，就是先用基本的拳套把你的内功练起来，那真正要打架的时候那另外算嘛。那这样子对人的医术才有用，因为张仲景在这个序的后半啊，他就已经预料到一句话，预料到一件事了。他后面讲到一个什么天不五行什么一运万类，那个什么人类的内脏什么很精微啊什么这些不管，然后呢什么神农皇帝这么些神医在前面这个也不管，但是呢他说到了仓宫之后啊，到今天为止都没有什么名医了。他说现在的医生呢都不会去想这个古时候的这个内经之类的这些古书的道理，然后用这些道理来支援他们的这些行动都不会，他们说都是各成家计，终始顺就啊。我觉得这个东西跟张仲景讲的这个寻于所及，思过半矣啊，是很有呼应关系的。怎么讲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都会听说现在有某一位医生很强，是一位神医一位名医，对不对？那我就会想跟他学啦，或者是买他的著作啦。可是在买了之后呢，很多学生啊都是到最后都会有一种名师使得徒弟不能变成高徒的状况，因为老师太厉害了，有一种绝对性的光环，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医生用这个药很好的时候，我就会说哦，老师治这个病就是用这个方，我们就用这个方，所以你已经少掉了那个老师去思考这整个道理去想通那件事情的那个智慧了。所以往往老师越强，学生会越变成一种把那个老师的方剂变成一种宗教仪式，反正就是这样开就对了。那他的道理在哪里？再您不用去想他了，就是名师加持过的光环，会有这样的现象。那张仲景是很反对这种现象的，因为他认为这样子的医学，老师领悟到的东西，到了学生照着用的时候，学生已经什么领悟都没有了。所以张仲景他留给我们的一本书，是一本类似好像是他故意留半本给我们，他要我们去制造出另外半本。 而在那个自己制造出另外半本的过程里面，我们会拥有我们的医术。那历代学习伤寒的人啊，伤寒论的人，就是所谓的经方派的医者，我想很多人都体会到这件事情，就是读这本书是如何的长医术。而他长医术不是在于他写了什么，不只是在于他写了什么，更在于他没有写什么啊，这个张力是非常强大的。那我们这堂课先上到这里，我们休息5到10分钟再上啊。